究清净。啊，所以佛法里头说，放下我执，放下法执，清净光明自然就露出来了。啊，清净光明就是善。啊，其相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性。啊，你看相都是自性本具的相。啊，我们今天人心不善，大自然这种相啊，都失掉味道。啊，我们在儿童的时代生长在农村，农村里面所种的一些植物蔬菜有香气，清香稻米有香气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你所吃的东西它真有味道啊。啊，蘑菇你吃的真鲜啊，真有了味道啊，现在没有了。样子跟从前一样很好看，味道没有了。这味道跑哪去了？我们的心被污染了。啊，所以那种鲜美的味道没有了，是污染，是人没有福报了。也就是说，70年前的人比我们有福报，他们吃到东西的真味。啊，这一代人可怜，没福报，不是味道，这饮食里头不是味道啊。他怎么会有好的营养啊？跟古人比，简直不能比啊。方东美先生过世之后，啊，夫人身体也不好，我常常去看他，啊，去陪陪这个老人，啊，他的小孩都在美国。有一天我问他，啊，我说方师母，你们现在吃的这些肉，啊，猪肉啊，鸡啊，鱼啊，吃的这些东西，跟30年前的你们吃的这些东西味道一样不一样？他沉默了个5分钟，告诉我不一样。啊，因为我们吃素了嘛，没有吃，不再吃这些东西嘛，所以就问他的时候，你们吃的时候，啊，跟30年前的味道一样？一代不如一代呀，一代这个福报啊往下降啊，一代不如一代呀。这不是提升呢。啊，所以使我们想起来我们童年过那个生活，再往前推60年，人家说更好，我们哪能比得上呢？啊，我们已经是退了，现在比我们是大幅度的退了。啊，真的鲜味没有了。 农村里头，生活虽然苦，都是自己做的。啊，酱是自己做的。啊，用黄豆来做酱。啊，酱油就从酱里头提炼的，酱油真鲜呐。啊，现在没有。啊，你看从前的酱油，瓶子打开之后，稍稍有一点染污，它就长霉。啊，现在不怕，现在它里有化学东西掺在里头。啊，可是那个酱油味道跟从前完全不能比。那现在人吃的是什么？这饮食起居也真可怜呐！啊，所以想想，真正养人，古时候那套东西真养人，对健康是真有帮助。啊，冬天穿棉，啊，富裕的人家穿皮袍，啊，夏天穿麻布，啊，夏布，啊，现在全变成化学的了，变成尼龙的了，是很好看。啊，穿在身上也很暖，为什么它不透气？我们毛细孔呼吸都被受障碍了，时间穿久了就生病了。啊，所以传统东西是真好，健康长寿。啊，居住的房间，农民自己建房子，土墙，啊，都自己做啊，山上砍几根树木做梁，啊，上面盖茅草，茅草盖这么厚，冬暖夏凉，啊，墙大概也有这么厚，至少有这么厚。挡风啊，夏天热气进不去，冬天寒气进不去，所以房间冬暖夏凉。现在全没有了。啊，以前的砖块，我们在农村里头建房子。啊，那个砖烧的是真结实啊！现在这个砖很脆呀、啊，啊，你铁锤轻轻敲一下就烂了。啊，这建筑材料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回忆童年。童年的生活确实真的是幸福美满，看现在的小孩，我们的流眼泪，可怜的他们没见到啊，没享受到啊，我们还曾经享受过。啊，现在我们讲跟我们年龄同样大的农村长大的，哎，他很有味道，听了很有味道。啊，没有经历过的，给他讲，他没办法感触到。啊，那样的生活在抗战时期还很普遍。抗战之后，啊，10年10年，变化就太大了。 啊，现在几乎都看不到了。啊，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到农村，要到都市，农村才是真正人的生活。都市里头哪能找得到啊？衣食住行都对自己身心呢有障碍啊！别看农村苦，农村是健康的啊！中国古代农村里头有五亩田地，就能养活一家。啊，一家六七口人，五亩地，生活就过去了。啊，这是温饱就没问题。啊，现在这个生活没有了。如果还有啊，要懂得珍惜。啊，农村的孩子别往外跑啊！啊，过农家乐啊，好好的读书，一生专攻一本，十年二十年之后就变成专家学者。啊，所以想的七乡普熏无量世界，这现在没有了。说众生闻者皆修佛性，他闻想会开悟啊。见菩提树，真无生人。啊，这经常给我们说过的。啊，菩提是觉悟的意思。啊，见菩提树，怎么会证悟圣人呢？想到佛陀在这个树下修行成道。啊，他修的是什么行呢？极静行。极静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这叫寂静心，他能效法佛菩萨。啊，向佛菩萨跟进，他就有成就。说妙显极乐世界，一尘一毛，悉皆圆明具德。是以此四句列于愿首，表以下夜夜过愿呢，莫不如是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这个四句摆在前面呢。啊，就是这四句经文。尘正确矣，所取佛刹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啊，这个意思很深。下面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以这个为基础。啊，四十八愿就从这个地方流出去的。啊，夜夜之愿呢，皆是为众生；夜夜之愿呢，皆是弥陀本妙明心之显现；夜夜四相啊，皆是清净具，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 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段我们从见菩提树，下一次从这个地方学起。这是48愿根源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。对这个48愿不迷惑，也知道48愿如何来学习。好，今天就学习到此地。